人和人之间可能更多认识一些朋友吧，这第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当时也为了一些交流一些案子，有些案子呢我们想知道项目的一些情况。第三个呢可能就觉得行业变化比较快，用一级市场的热点每天也都在变化，然后我们也想知道现在市场有哪些热点，然后不同的热点呢它的投资逻辑是怎么样子的。当然这些目的呢也都是没有一定要干成什么事情。 其实我也了解到哈，就是你们活动的定位是免费、闭门、定向、小规模、多频次、高匹配、高大上，这是你们活动的特征。 对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因为首先呢，这个市场呢，如果做创业的朋友可能多少都有些了解，市场的投资人其实机构也比较多，然后也比较那个复杂一些。当然各种各样的机构可能也不是很正规，然后呢有的投资人呢他本身也不太规范。我们当时呢是想像我们交流的朋友呢他自己更有一些干货，所以我们对他的级别呢就做了一个规定和要求。还有就是我们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就要求他之前呢主导过投资的案子，这样的话他也可能有更多的干货可以交流。第三个呢我们就想把他将来还是往高端的去走，所以呢我们这个选择活动场地啊就找了一些会所，就类似这种比较高大上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想就是人和人之间啊，大家可能更多的可能有一个熟悉的一个程度，所以呢我一般是定向邀请。如果非定向的话，不加审核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交流的质量呢可能也没法保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活动呢本身以这个话题相关的朋友才能过来，所以呢我们一般会要求在后台报名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他之前投过的一些案子和他的一些投资领域，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去做审核，这样的话我们能保证我们交流的质量啊，因为我们想投资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非常知名的投资人，如果活动没有质量的话他们肯定是不来的，所以呢我们就对我们的活动本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 您刚才也说到了活动的一个主题， 对， 做活动大部分都会有什么样的主题，也是会根据当时的一个热点来定吗？ 我们是这样的，一般的我们这个活动选题的时候会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市场的热点，就是行业性的话题，这个维度呢是我们现在一些专业性的话题，专业性的话题可能跟着国家的政策或者说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去做我们这个专业性的话题的一个选题。关于那个行业性的话题呢，我们可能一般周围的朋友可能会提出来，然后呢我们本身也会去做一些搜索和研究，比如说现在可能大家对这个网红都比较感兴趣啊 ，OK， 那我们就在六月底的时候搞了一次网红的这么一个沙龙。那么专业性的话题呢，比如说现在国家对这个集合上市呢有一些新的规章和制度，可能我们做投资人的都关心我们的项目怎么退出，包括那个像360这种大的案子，大家也比较关心他的投资人将来会怎么何去何从，案子怎么退出，投资人要赚钱的，他们就非常关心这些大的政策和环境，所以呢我们就从投资人的需求去出发进行我们的题目的一个选定。我们网红这次是这么一个形式，因为我们一般一场沙龙呢要求三个领域的嘉宾，一个呢是本身他自己做投资做的已经很好了，还有一个领域呢他本身自己做创业，比如说钱已经融了好几轮然后呢这个公司在市场也有一些知名度，然后第三个领域呢我们就希望找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龙头，产业里面做得非常好的这些人来做我们的嘉宾。关于网红这一次呢，我们找的投资人呢就是找的那个创新工厂的合伙人郎春辉，因为本身他自己在网红领域在直播领域做过一些布局他自己本身来讲对这个网红是十分熟悉的，这是投资人嘉宾。然后我们产业领域的嘉宾是找的花椒的前 CEO 胡振生，花椒呢现在也是国内第二大的直播平台，所以呢他本身来讲对网红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我们也知道花椒现在发展的也比较火。然后创业领域呢，我们就当时呢有一到两位做创业做得非常好的那个网红领域的嘉宾，一位是青音老师，青音老师呢他是做情感咨询做声音内容，他的个人的公众号粉丝量已经300,000-400,000的样子，本身来讲他个人这个行业的知名度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了他从他这个创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这个网红该怎么做更好，对吧，他对网红未来的发展其实是怎么一个看法。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沙龙涵盖了从产业领域、投资领域还有创业的这个领域，然后从他们多个维度他们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我们对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这样的话我们的观点也不会太偏颇。我们一般的活动 不超过25个人啊，因为小哥们的交流可能更有效率一些，有些问题他可能会问得更充分一些。如果呢，今天来的人群他都是这个领域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稍微熟悉一些，同时人数也不太多，那么这个嘉宾他也愿意向我们透露更多的干货、行业内的内幕和一些数据。这样的话，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参会人员，他们获得一定会更多一些，他们的时间就没有被浪费。 大概就是一场活动，比如说投资人会请到几位，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投资人至少是1/3的比例。 大部分都是投资人。 对，1/3或者不到， 嗯， 是创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工作人员。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您的活动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比较高端一些的活动。 对的。 那么你们请到的最大牌的嘉宾是谁？ 比如说我们的会员呢，有些特别知名机构的一些合伙人啊，和一些 MD 他们也有。我们的定位还是就是一个基金的中高层这个级别，就是总监到新生的合伙人这个级别。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层级太高的话，比如特别大牌的话，那么他来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他就不是做分享，也不是做交流，他的目的是做了 PR 了。那么我们的活动的宗旨，我们就本身就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也不会去特意去刻意邀请这些大咖，因为我们本身还是以做事的人为主。 我们这个活动是不是就是也可以理解成是项目路演？ 我们现在活动的类型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是沙龙，这个做的时间最长久，然后呢品牌声誉度最好。第二类活动就是乌路演，乌路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会员朋友，还有我们的项目渠道，还有就是一些项目创始人直接找到我们，那我们把他们项目中间进行一道评审，然后按行业按召开小规模的围炉宴，同时呢我们根据行业和这个阶段去邀请相关领域的投资人。一般小规模围炉宴的话，投资人是12到15人，然后项目呢一般是5到7个项目，花的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平均一个项目呢不到半个小时。这样的话投资人来讲 OK， 他花一个下午不到的时间能看4-5个项目，他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项目方来讲，他能够一次见到至少呢有10个投资人，对他来讲效率也是非常的高，主要是大家的需求更加匹配一些，这样的话投资人决策也会非常的快。还有一类活动呢，我们就是帮大家组织一些吃喝玩乐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德州扑克，我们是想把它办成一个每月都有比赛的这么一个活动。还有像我们众筹的一个小的基金，有跟投基金也有彩票基金，因为人和人之间他的关系如果过于到金钱的关系，那么对他来讲这个信任度是大大增加了一层，那么对我们做投资做金融的朋友来讲，可能这个信任是最有价值的。 那你们的这个活动就是说是不是门槛特别的高啊？ 投资人朋友想加入的话，我们一般要求一个是总监或总监以上这个级别啊，还有就要求他之前有自己的主要的案子。 嗯，那对于创业者来说呢？ 对于创业者来讲，我们内部有一个项目评审的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大概是10条，怎么评价这个项目是否靠谱，我们里面都做了一些限定。比如说如果创始人他所持有的股权小于50%，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项目是不靠谱的。如果他的产品还没有上线，那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朋友来讲，他们是愿意再等一等。还有就是如果创始人本身就在兼职，那这样的项目我们是肯定是不看的。 对于创业者来说，你们更需要的是哪个阶段的创业项目？ 我们现在本身我们基金的朋友他们投的领域和阶段以破热 A B 然后一直往后的项目可能更多一点。 那你们截止目前总共做了有多少场活动？您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场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活动呢可能已经超过60次了。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做第3期乌路演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消费类的乌路演，当时我们的那个创业的朋友带来了各种产品，有那个皮皮虾，还有做那个鸭脖的，还有做避孕套的。所以呢我们在场的那个会员朋友就是各种尝试，吃了各种好吃的，最后呢也大家把避孕套每个人都分着拿几个就带回去了就比较有意思比较有意思。但是那活动气氛比较活跃，然后也比较好玩，大家也没觉得那是在做。 好音乐959，我想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南风3到4级。春季气温多变，提醒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心仪的奥迪还没有开回家，我知道你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奥迪五一聚会专场，多款现车五重大礼震撼来袭，现场订车更有奥迪手表、超市购物卡等好礼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创业比投资要难很多，创业的话是一个老母鸡自己下蛋，那么投资的话更多是你去尝这个鸡蛋。建议会是一个公益的投资人社群，针对一级市场投资总监以上的朋友为他们做服务，定向邀请。如果非定向的话，不加审核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交流的质量呢，可能也没法保证。投资人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非常知名的投资人，如果活动没有质量的话，他们肯定是不来的。我们一个沙龙涵盖了从产业领域、投资人领域还有创业的这个领域，然后从他们多个维度、他们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我们对这个话题呢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我们一般的活动不超过25个人，因为小规模的交流可能更有效率一些，大家的需求更加匹配一些。我们的优势呢，首先还是公益化。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在这次创业之前，您是都有什么样的经历？ 我真正的全职创业是从2015年7月份。在这创业之前，我其实一直在做投资，从2009年到2015年一直在做投资。但是我之前所投的行业呢，可能偏传统一点，阶段呢可能偏后期一些，偏 PE 的那个阶段。然后呢，我个人对互联网是越来越感兴趣，是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案子就一直在跟踪，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参与了一下，所以呢，我就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想把这个简易会做成一个更多现在以早期投资人为主，因为早期投资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更加有意思一些，当然不排除将来我们可能晚期的投资人朋友也会越来越多。 对，您刚才也说您在创业之前是做投资人的。 对的，对的。 那您由投资人到创业者这个身份的转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创业比投资要难很多，创业的话是一个老母鸡自己下蛋，那么投资的话更多是你去尝这个鸡蛋，所以呢肯定是不同的两个思维和逻辑。 很形象哈。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你要做投资创业的话，就是大小的琐事都要自己去干，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投资的话有的时候更加是一个独行侠，你一个人提着一把剑就可以独闯天下。如果创业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将军，你要带好你的团队，做好你的后背，同时呢学会自己看地图， 你那时候就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负责了，投资呢可能为一两个人在负责，那么创业呢你是在为一个千军万马的团队在负责，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创业的压力更大一点。 因为您之前做过投资人，您比一些直接来创业的这些创业者会更有一些优势呢，比如说在拿到投资这个方面。 对的，因为我知道怎么和更好的和投资人去沟通、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从投资人过来，我知道投资人想什么事情，我知道他们怎么一个样的决策的逻辑，所以呢我和他沟通是非常的没有障碍，就像他能想到的我已经帮他想到了。 那您刚才也说到你创业责任会更加大和多一些， 对， 就是说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开始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团队啊，我一个人全职，然后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我想了好的事情，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因为我们的活动频次也没有太多，所以呢就没有想到找联合创始人，也没有想到找更多的合伙人，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一个人很难把一些事情给做好，比如说我们活动越来越多，有些活动的细节我一个人是做不到位的，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我们现在团队还不到十人，也非常小，但是呢就是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到三个人这过程当中，最有挑战的就是说你的思维你的考虑和方法就要从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出发。 印象最深刻的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事情，也算我们的活动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几个项目方五个项目方都来了，但是我们的投资人朋友没有之前把活动的地点和时间确认好，当时只来了一位。对我来讲一个教训呢，就是我们做事情还是一定要专注。 这就是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那件事情现在的一个心情。 对的。 了解到您当初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是从上市的公司离职出来创业的？因为在你决定创业的时候你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就离职了。 对， 那你是当时看到了什么样的契机吗？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另一块业务，就是当时那个之前呢也和朋友一起在做，但是那块业务呢它不会耽误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时我们建议后呢也没有明确的想好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同时最主要的离职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香港上市公司，因为本身大公司大集团之间人和人之间沟通不是很顺畅，同时呢做事情也比较难做一些，因为一个事情它决策链非常的长，当时也自己也想过很多做事情一些方案和想法，但是领导也没有认同，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受挫感，当时呢更多的是想什么就没想明白，然后就离开了那家公司。现在我是创始人，我们还有另外两位合伙人也是我们的股东，但是更多的公司的运营的事情还是 我一个人在做。 一个人在做这些感觉现在能应付过来吗？ 现在还是有点应付不过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同事也在陆陆续续的到位，然后呢我们是想从我们总监这些级别的同事，我们来提拔一些新生的合伙人，把我们的运营啊一些投资管理呀、一些募资的管理呀就分别找三位合伙人把这些事情给分配下去。 因为做活动其实是还是比较琐碎的事儿特别多，很复杂。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公司的员工以女性为主， 细心一些。 首先建议会的会员以男性为主，女性与男性打交道更加通畅一些，亲和力更好一些，有的时候效率甚至更高一些。 之前听朋友说过哈，就是说之前来创业大街参加活动，然后来了活动现场之后才被告知这个活动取消了，参加活动人太少了。就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前有过一次，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活动的事故，当时那个人数投资人的确来的非常少，创业者朋友都是如约到达，但是我想做更多的挽救因为我想如果你在临场取消的话可能更加不负责任。那么我们最后怎么做的挽救的措施呢？就是我把我们来的创业者的朋友，我有挨个给他们以我们的投资人朋友进行拉群就得一对一的去对接去交流，这样的话也从某种程度来讲弥补了他们的一种缺憾，个人觉得可能比宣布临场取消可能更加负责任一些。 在这些初创企业里，你觉得你们做的属于是比较顺利的吗？ 我觉得我们做的不算很顺利的，本身来讲类似像我们这种做活动的这些社群是蛮多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定向邀请我们的投资人朋友，他们会觉得 OK 现在这么多活动我都不去参加， 我们会参加你的活动。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做活动邀请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需要详细的给他解释一下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有哪些区别啊，要给他去传达这个理念。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改变一个思维还是蛮难的。 其实这个顺利看怎么来定位了，如果说拿到投资算顺利的话，你们还是比较顺利的。 对的，其实拿投资来讲，我从来没有把拿到投资看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成功啊，因为刚才我也说过，我们这个行业呢可能不是资金成为一个最主要的瓶颈啊，最主要的瓶颈呢还是我们的团队。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有的时候招到特别好的一个总监级别的同事，多拿到一笔投资可能来得更让人激动一些。 那您刚才也说了，现在做这种社群活动的也比较多。 对的。 那你们跟他们相比，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的优势呢，首先还是一个公益化啊，就是我们倡导的一分钱都不收，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想有些事情你收了钱，你行为可能就发生变化，就不直接发生了变化啊，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一个区别呢，我们就是想对我们这个参会的朋友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和标准，比如说我们只要总监以上的这些朋友。还有一个区别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项目的专职的评审团队在慢慢建立起来，那以后我们对我们这些项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的话我们就努力的让这个特别高的投资人朋友去对接特别好的项目，保证这个活动的质量，将来呢还是保持这个高端这个水准不会下降，然后呢同时呢活动品质尽量多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上海分舵已经开设了，活动也慢慢开始办理起来，以后呢我们在深圳也开设我们的建议会的分舵，我们是想呢就是至少在北上广三个城市把我们的活动呢进行一个复制啊，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区别。因为有些朋友啊，你像做投资的朋友，他是每天各种出差，他比如说今天出差到了上海，但上海那边我们没有分舵，他又正想参加活动、正好呢我们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那您平时都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我个人的兴趣爱好现在是以长跑为主，我的马拉松成绩还是非常 OK 的，上马成绩是42公里，3小时40分钟，在我们投资圈里面算是非常好的成绩。 为什么喜欢跑马拉松？ 就是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愉悦，在7、8公里的时候，这是最开心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到了这个点，比如说20公里以后，到了30公里，这是一个坎，就是需要你更多的一些耐心和坚持，这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个坚持的成就感是非常的美妙的啊。所以呢假设过了35公里，你会发现40公里马上就到了啊，马拉松呢它就一次一次的带给我一种兴奋感，当然这个过程呢也挺像创业。 直到你记得

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